大家好，我是 HB，你现在听到的是《人间指南》第12期，如何装修。这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很久没有出现过的大白老师，来跟我一起聊聊装修这个事情。 大家好，我是大白。 有很长时间没有更新节目了，因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在 炼狱，炼狱一般的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都在忙装修这个事情，然后到目前为止呢，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吧。那所以今天跟大白一起来，总结回顾一下我们过往这半年的种种经历。我们首先来每人总结一下，五条，最怎么说呢？ 最扎心的 总结，每人总结5条自己觉得最关键的经验或者教训吧。 ，OK，你刚刚说完要总结五条之后，我就想了一下嘛，但是我发现我这五条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一条， 这样吧，那你就说一条呗。 就是人间不幸，就是没有办法，就我。没有想到自己这么的天真愚蠢，就是这么容易轻信别人， 就是这一条 对，就是这一 吗？ 条，就是任何事情，反正就是只要是我们自己做的就没问题，交给别人做就一定会出问题，就这样。 那你展开讲讲呗。 这简直是就从头到尾都是这四个字就总结， 哪四个字？ 人间不幸 不是啊，我觉得我们装修的过程中，我能想到还有很多点可以，就除了被装修公司坑这一点之外，还是有很多点可以值得聊的。不过你先说这一点吧，最关键的这一点。 OK，确实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因为被这个事情裹挟进去好几个月了，所以当我提到装修的时候，其实我脑中第一反应出现的是就是实际的施工过程，但是事实上装修之前的准备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嘛。但是 你先说说你这个点嘛，你不是要总结说人间不幸第一点嘛？那你介绍一下呗。 就是不可以相信装修公司的任何一句话，就这样。就我觉得，就是开始装修之前，我对他们的专业程度是抱有一个现在看来相当不切实际的信任的。我就觉得我反正不懂，你们是懂的，我就告诉你我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商量商量把这个事儿弄完就做好。但是就发现呢，我这个诚意是没有用的，光我有诚意没用，他们那边就还是各种糊弄。所以，你还记得那天来装木地板的师傅跟我们说，装修公司的话你怎么能信？装修公司的话一句话都不要信。哦，原来这个是常识吗？ 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们只有过这么一次经历嘛。我想了想，有可能还是因为我们钱花的不够。 又要贵就是好了吗？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对，但是反正我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们。实际做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他答应你说，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要施工进度表啊，答应你一定给你，然后就没有，还是我们俩自己做的。后面这种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我不胜枚举这个答应了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就没法相信人家。但是我自己的本能是倾向于相信信任别人的，所以就会发生一而再再而三，他又跟我保证，下次一定做到，我就又相信他了，然后每次都想扇自己两嘴巴，怎么又相信他了？就是这样，我现在这个装修做到现在，最深刻的一条体会就是这个。 对，我觉得应该在一开始的话，出现对方有这种承诺没做到的事情，就应该引起警惕 是的，就还是太轻信了嘛。 了。我觉得甚至可能可以，如果这个问题如果要给其他的听众有一点启示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一开始就不要太相信公司，跟你签合同之前的做出的这种承诺。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想熟悉我们俩的听众都知道，就是，我虽然不是100%的认同贵就是好，但是我认为就是，总的趋势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俩在筹备装修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想着要去特别省钱的装的， 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也是找了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公司来进行筛选的。而且，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装修公司搞零元设计嘛， 嗯， 那种我们是不要的，我们是愿意出设计费的，甚至可以出的稍微高一点，是抱着这种心态去找的，但是最后还是发现不行。 实际上，我们的设计费也很低啊，对吧？ 是的，是的， 嗯， 实际上 对， 后来是的。 我因为我们之前找过一家设计费很高的公司。 对。 对，那个是太高了，一开始吓到我们了，并不了解行情嘛。 嗯， 对，所以就换了一家这种市面上比较主流的这种公司。 简单的说，就是南京那个大众点评装修，你排下来前3名的其中一家，好评如潮。 我觉得这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归咎到实际之中，就是监工的问题，就是我们俩因为。比较相信装修公司，嗯，很多环节没有来监督，然后装修公司那边问题表现在工长没有做好足够的监督工作，有很多细微的环节，比如说我们地坪的问题，对吧？ 对， 这个我们地坪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地坪做高了，导致我们很多家里的那个。 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打断一下，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家是个什么情况。就是因为我们上来就开始说问题，是一个40平米左右的二手 我们 房。 买了一个二手房，对，然后面积不大，非常小的，40平左右。然后我们是把之前这个房子里所有的装修全部扒掉，扒成毛坯，然后重新装的， 对，结构也做了， 微调整。 我觉得还算相对大的改动吧，就是原来是一个，其实改动之前、改动之后都是一室一厅嘛，这个房子呢，它户型是非常非常的方正的，顶楼，所以楼上也没有邻居来吵我们，每个房间都有窗户，所以然后外面又能看到山，不远又是湖，所以就非常好，就当时决定买了。但是它原始的户型非常的恶心。简直难以描述，就是没有客厅，没有餐厅，但是有一个巨大的阳 阳台， 台，对。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呢，其实是确认过这个墙可以砸，砸了之后呢，就会变成就把原来的阳台融入了客厅和餐厅的，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这样的一个户型。这个是硬件的情况，软件上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俩都不是特别花哨的人。不太会想要去弄什么什么简欧、法式、地中海之类的，就是属于弄得干干净净的、能住就行的那种人。所以，我一开始认为像我们这个搞法，其实花不了几个钱。Too young, too naive。 我觉得我们因为不是，因为是偏离标准程序的嘛，你 对。 但凡偏离标准程序的东西，花费一个高是肯定的。对，跟你的装修的风格倒是关系不大。 其实现在所谓的标准程序就是那种花哨的装修风格。你看他们那个案例，都是 对。 我说的各种美式，各 对， 种。 就是他如果有成套的这些 package 打包给你的话，他那个费用能够很低 对，我 的。 们其实几乎是很多项都是非传统的做法，所以就对。 那你被坑这一点还要继续说吗？ 被坑的这件事情吗？被坑这件事情展开，我觉得我今天一晚上说不完。我们 move on 吧，对。 对，我想把我刚刚说的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把我刚刚说那个点说完，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地坪的这个事情上。我们的地坪的结果是最终做高了，导致我们的家里的很多家具或者台面之类的都需要做相应的调整。那这个做高的结果呢，是一开始工长给我们在墙上打了1米线，保证他做到的是，我们做完地坪之后，这个线就是离地面1米，然后我们所有的家具或者这些装饰都是按照这个线以这个线为基准的。最终他做的结果是导致这个线做太高，导致这个线没有1米了。然后我们后来来追究这个结果呢，我觉得在我自己这方面呢，是因为做的时候过于相信这个装修公司这边，整个做地坪过程中没来看过。我们是做完之后，然后等地坪干了，推门一看，哎，发现好 房子 像 怎么变这么 房子 矮？ 好像那个层高变矮了，然后再一量才发现，地坪没有做，地坪做错了。那我觉得在装修公司那边呢，工长他虽然是没有直接来参与这个施工，但是他应该负有这个监工责任，他应该是没有 做的时候没有做的过程中没有过来监工，他也、 嗯、 他跟我们一样也是等地平干了之后来看结果。 对 对，这一点所以导致了这个非常就是我们房子中最重大几个严重的问题之一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这个被坑这一点总结出来，或者说如何避免这点的话，我觉得及时或者是频繁的来监工是能够。 但我觉得我们俩其实已经够频繁了，你知道很多那种就是两个人都工作非常忙的根本就是不管。 嗯，对，那是一种嘛，但是你如果想把它做到尽善尽美的话，更频繁的监工是非常必要的。 嗯，就是在一些关键的环节， 对，关键不可逆转的环节，像地平这种做了不可能再扒拉重做的这种环节， 嗯， 一定要本人亲自到场来监工。 嗯， 对， 是的， 你要确认每个细节才行。 这算是你的第一条吗？ 这你的第一条啊。 哦 ，OK， 那我的第二条了。 那你第二条，那我的第一条呗。 啊，那好吧， 我们见杂了。 好，以上是我的第一条，接下来是 HP 的第一条。 嗯，我的第一条呢，其实跟装修关系不大，是涉及到买房子。我觉得，首先就是选房子这个问题，首先是选新房还是二手房这个问题。如果不考虑地段的话，能选新房就选新房，因为新房在装修，这个过程中能省掉你非常多的麻烦。我们因为买了二手房，给我们的装修制造了，比如说要改结构这个事情，因为这种老房子结构非常不合理，然后你要扒掉原来装修，这又是个问题，以及各种基础设施，比如说水和煤气的管线这种问题，反正二手房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麻烦吧，以及房屋漏水，对，这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这都是后期需要你花很多时间精力以及金钱。去完善的。总体说来，如果新房就相同，就是你都满意的地段的话，有新房和二手房选择的话，如果新房不是贵太多，我建议各位如果要选择，还是选择新房，就不要觉得二手房既然这里就已经有人住了这么多年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其实里面会有你种种你之前设想不到，也是住在这里面的住户没有在意过的问题， 什么邻居啊？ 对，在你重新装修、重新入住的过程中，会慢慢暴露出来。所以这是算我的第一个点吧。 嗯，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因为新房、二手房，它只是你挑房子考虑的那个众多维度中的一个。 对啊，就是如果你有其他这两个东西 PK， 其他都类似的话， 嗯， 新房只要不贵太多，我觉得新房是会让你更省心，或者是更省钱的一个选项。 这个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就是考察你的邻居，我觉得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但是好像又很难。 嗯，我觉得因为我们做就买这个房子决定做的太仓促了， 嗯， 所以就很多这些软性的点都没有来得及考察。 软性的东西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房子，就是第一要素就是 location，交通要方便。 嗯，我觉得就很难。 对我来说是。 对 对, 对。 嗯，你哪怕让我住地下室，只要出门就是地铁，我住，我会非常的开心。 对。 嗯， 因为我们俩都是坚定的要住城区的人。 嗯。 不想住郊区，我工作是在很偏僻的郊区啊，也不算郊区吧，就新城区。我周边很多人都是为了工作方便，在就是工作地点附近买了房子，就是住在很偏远的地方。那边房子当然都是新房了，那住的肯定会很舒服，但是因为地点太偏远了，导致你的那个，我就会直接影响你的这个工作和生活中间这个平衡，你的生活就是会被限定在一个非常荒漠的一个角落上，以至于你好像所有人工作才是你生活唯一的那个有意思的内容。 嗯， 对，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或者对于比较热爱现实生活的年轻人来说更为重要。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互联网生活在互联网上的那个宅人，那其实地点并不算那么重要。 我觉得不是，我就是个死宅，对吧？我就可以一宅宅一个礼拜，但是这种时候就像 我觉得你不是生活在互联网上的那种人。 OK 好吧， 你知道我说的那种生活在互联网上的那种人。 OK 田石老师 就是说，就是只要有网络就有一切的那种人，那种人就，也许房子地点不那么重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俩来说， 地点应该是算第一考量。 然后就是买菜要方便。 嗯， 这个也因人而异，就是 我觉得也有，就是大家不有很多人不做饭的。 对，但是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菜市场一定要进， 要够大够丰富。 对，而且 对，你可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选择方法，就是在你这你如果很喜欢做菜或者是喜欢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先在城市里挑选几个你中意的菜市场， 对， 然后在菜市场周边来找你想要的房子。 没错，北京的话，我就是梦想就是能步行到达三元里菜市场，但那块的房子必然是买不起的。 说起这个地点的话，我们俩是住在南京的嘛，我现在我对这个房子有一个很大的芥蒂，就是我们的房子在城墙之外。 你这种情怀真的是我表示行吧，我理解你这种心情，但是其实、 嗯、 反正因为你是新南京人，所以你不管住在哪里，你哪怕住在新街口，你还是一个外地人，就是你还是新穆斯林 的。嗯，我知道，但是对我自己的感受来说、 嗯、 我会觉得住在我想要住在的地方、 嗯、你实在是对这个地方爱的深沉，没办法。 那恰好我们不过所幸我们的房子里离城墙也不远了，对吧？ 是的， 到城墙也是步行可达的范围。 对 ，OK， 反正我对我现在房子的地点还是非常满意。 我也是非常满意的，又不是那种特别中心， 嗯、 但是市中心也就两三站地铁这样。 嗯、对。OK， 那你的第二点？ 我的第二点嘛，就是围绕着整个装修，对吗？就现在就是大装修， 嗯、各种发散都可以，无所谓。 OK， 明确需求。 你觉得这是我们的做的好的地方，做的不好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的好的地方。就是怎么说呢，好的设计师他会但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常识的东西啊，就你判断一个设计师好不好，他不是说上来就甩你一脸设计的那种人，而是先问你，先去跟你聊天，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了解你的需求，了解你的品味，然后根据你来对你做设计，这是好的设计师嘛。 嗯， 但是这种好的设计师呢，就是也比较难得，所以 这种好的设计师说白就是贵。 哎，对，自己在像我们俩这个装修，虽然说装修公司是有设计师，但是事实上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俩， 嗯， 对吧？就是这个打引号的设计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俩在做的， 嗯， 所以就是外行的悲剧嘛。Anyways， 就是，但至少这个理念是有的，就是我知道我要什么东西， 嗯 嗯， 但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很难成为他人的经验，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 那你就想嘛，思考这个事情不是很难，对吧？ 哦，这个就可能要成为我的第二点了，就是你设想的跟你真正得到的可能是两回事。 OK， 嗯， 我觉得是这样。我说的那些需求呢，不是那种就是装饰上的需求，而是生活习惯上的需求。 嗯， 比如说爱睡懒觉的人，你就需要一个遮光的窗帘。 嗯， 两个人生活时间如果起居时间那个不一样的话，一个早起一个晚起的话，就是需要工作区，就是活动区和睡眠区分开。 嗯， 特别爱做饭，那就然后家里又 大， 对，厨房要大，又不怎么来客人，那就客厅就小一点，宁可没有。 嗯， 就是这种，然后就是比如说就用烘干机就很开心了，完全不需要晾衣服。 嗯， 就这种需求是只有你自己才能知道的。 嗯。 这种在装修的时候，如果你不去跟设计师提，那绝大部分的设计师他都是行活设计师嘛。 他就是按照惯常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的。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问题在于大多数人不知道有这些选项。 对，所以这个就是没办法，这个 需要看个人生活经验。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习性应该说是非常了解的，只不过是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去思考这件事情。我去，哪怕你比如说接下来未来一两年要装修了，你可以从现在就可以观察自己的生活习性。 嗯， 这个就是除了我刚说的这些需求之外，你还可以考虑你所谓的动线这件事情，对吧？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厨房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人他就热爱做菜的人，甚至热爱做菜的人， 嗯， 也不会觉得就是那种中国传统的装修风格里面厨房太小。他没有体会过一种 大的厨房的爽感。 大厨房的爽感， 嗯， 就可以这么说。 对， 我这些信息应该就要从外界获得，但是好像获得的渠道也不太多，除了像我们两个装修过程中获得信息渠道主要就是看那种电视节目， 以及微信公众号，对吧？ 我还有 Pinterest。 啊，对。 然后 YouTube 上各种各样， 嗯、 我觉得我的渠道还挺广的，我还看了书。 嗯 嗯，我反正还做了不少功课。对， 嗯， 对，嗯，这个东西，要也是看人，因为装修现在就是，分装修和装修嘛。就比如说你爸妈那种，就是直接甩给装修公司的那种， 嗯， 套餐型装修。然后还有我们这种就是超级定制型的， 全屋定制。 对，就每个人的上心程度特别不一样。你真的如果说上心想把家里弄好的人，就是会花精力去关注那些东西的。 嗯。也很难说，我爸妈他们那种装修，他们心里不想把家里弄好。我觉得我爸妈其实挺想弄好，但他们没有这种信息渠道， 嗯、 不知道一个好的样、一个样子。 嗯，不，我觉得信息渠道和好的样子是两回事，对吧？ 怎么说呢？我妈她就装完之后，比如说她厨房用的比较多， 嗯， 她会知道这个厨房有什么不便，但是她装的时候想不到， 嗯， 因为她之前用的厨房更加不便， 嗯。哦，明白你的意思，嗯，但是这种呢，通常是你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所不能体会到，你一定要用过，比如说洗碗机这件东西，就是有些人就是顽固的不相信洗碗机嘛， 嗯， 那就是因为他就是没有用过， 对， 啊，你一旦给他用了之后，他就会觉得我操，这东西真好，我一定要弄， 对， 嗯，所以这个确实是，然后还就是有些东西就需要带有一点盲目的相信了，就是一些我也没有用过的东西，但大家都说非常好，我是个愿意尝鲜的人。可能有的人不愿意尝鲜，就那东西没用过， 有什么用啊？ 对啊，不要，对，我现在这样过得挺好的，比如说地暖，对吧 ？OK。那我的第二点针对你这来说吧， 嗯， 我觉得我就是大家在装修过程中选择一些非传统选项的时候，一定要就或者说尽可能的去亲身试过， 嗯， 才知道合不合适。我觉得在我们家最比较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洗手间的那个台盆， 嗯， 是非常好看，没错，但是它有很多我不满意的点。 OK， 对，因为我没有用它去使，我没有真正使用它过， 嗯， 都买回来才是第一次使用。 嗯 嗯，有些这些东西其实它没有一个在卖场的地方没有给你使用渠道，但是 对， 嗯。其他但凡是能够试用的东西尽量去试用。 OK， 那台盆我还是很爱。 台盆因为它太浅了，我们当时觉得它够大，对吧？然后浅的非常好看，它造型也非常好看， 嗯， 材质也非常好， 嗯， 你想想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对吧？但太浅了就是确实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会溅水， 嗯， 溅到台盆那个周边到处都是水，这点是我很不喜欢它一点。 OK，这个就是素人的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不是设计师，就是你考虑事情的时候不可能这些都考虑到。 对，所以就推而广之嘛，如果你要做一些其他非传统你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的话，多多少少还是去体验一下。比如说你朋友家有什么，比如说洗碗机，你如果不相信洗碗机的好，你可以去朋友家试试， 嗯， 然后或者说就是地暖或者暖气片的这二者选择你不知道哪个好， 嗯， 你可以去就是有这两个东西家里朋友家试试对比一下， 嗯， 对吧？ 顺便说一句，地暖没有辐射这个事情就不要再担心了。我连我们那个装修公司的设计师听说我要铺地暖电地暖的时候都会说啊，那辐射不是很大吗？就 嗯，啊，这当然这另说，就是科学观这也是无法通过三言两语改变过来的。 嗯 嗯，那你的第三点。 我的第三点啊，我想想，哎， 嗯， 我你刚说的时候我想到了，但是我打了个岔忘了。 嗯， 是， 嗯，那我先说，我第三点， 嗯， 我第三点就是要重视隔音。 OK， 嗯，就一般来说，嗯，隔音这个事情会那个优先级会排到比较靠后嘛。但是根据我在这一周使用体验来说，整个房间或者是说或者特别是卧室的隔音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房子是临马路的那一栋， 嗯， 小区中临马路的那一栋，所以马路上那些车来车往其实都是可以听到的。我们当时虽然我们考虑到隔音这个点，换了比较好的窗户，隔音比较好的窗户，嗯，我总体感觉是窗户没问题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败笔是， 我们的洗手间的窗户是朝临街那一面的，然后我们在为了洗手间通风，在窗户上面打了一个孔，安装抽风机，然后这个抽风机的孔成了就是最大的噪音来源，对，所以大家在就是做各种各样的改动或者是这些改进的时候，隔音这个点一定不要忘了，它对你的生活影响其实挺大的。 这个可能是我睡得比较死，我还真的无所谓。但其实这个，你看，你这一点是属于设计师的工作， 对对，设计师工作。 对， 但 需要， 如果请个好的设计师，他当然能够帮 他 你 会帮你把这些想到， 考虑到这些点。 对。 但是如果大家如果要自己操心这个事情的话，隔音是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对于打孔这种事情，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开在临街那一面，或者是你开完孔之后需要安装一些各种各样的隔音的设施。总之是这样，就是你当窗户。选好的窗户就是最最基本的隔音设施了。然后你如果就是实在很吵，你可以在墙面临街那边墙做一些隔音棉，做一些夹层。但是我们这些都做了，但是就是败就败在了那个孔上。对，我们是把孔开好，然后把抽风机安好，然后真正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那个才是真正的噪音来源。对，就算一个教训吧。OK，那我的第四点，我的第四点是我们做的比较成功一点，就是照明。照明做好是对你整个家里的氛围、格调以及品质、档次种种之类提升非常大的一个因素。你可以花很小的成本，让你家整个的感觉提升好几个档次。我们家灯非常多，就是 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非常密集。我们是安的那个屋顶的轨道射灯。轨道射灯好处呢，就是你可以任意排布它，只要把轨道定好之后，你那些灯在轨道上怎么摆，朝向哪边射，都是可以自己安排的。然后你要安的多，颜色呢，你要有自己的考虑，千万不要全屋都用那个6500K 的正白色，那个 会有一 会 种手术室的感觉。 对会让你的家没有那种温暖的感觉。我的建议是，色温稍微偏暖一点。比如说那5000K、4500K 可能太黄，5000K 左右吧。我们家最终效果，我特别满意的一点就是 开了灯之后，看起来非常的 非常高 好。 级，非常高级，就是怎么拍照都有种高级感。对， 你这话放了，然后大家就要照片，然后发现好傻。 照片并没有，反正改善照明是一个你可以花很少的成本，对你家里提升很大的一个工程。即便你不做全屋装修，你可能租到一间房子，你要做一些小改动，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改善一下照明。比如说，你墙上没有插座的话，你可以没有留线头的话，你可以就是买一些地灯、落地灯，对吧？然后，如果你想动大一点，给自己房间重新埋线的话，你可以做一些壁灯，或者是重新改一下顶灯之类的。甚至你什么都不想改，你把灯泡换一个暖色的，或者换一个那个亮度大一点的暖色，都会有不小的提升。 是的，这个灯的这个布置上呢，就是除了说这个色温和照度，还有大家要关注一下显色度，就是这个显色度一般要在80以上，你就是整个。反正就是我， 你太专业了。 哎，这个买灯泡的时候，这上面都会讲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灯光的布置要多维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传统的家装进来就一个灯嘛，就一个吸顶灯，就这个卧室，比如说你卧室一打开，一个吸顶灯白的就完了，然后最多床头上加一个黄色的，然后而且这两个色温还有区别，这一点非常的恶心，就是你。一个房间里面，好几个光源，但是色温不一致，你会觉得很难受。 我觉得色温不一致的话，可以有主次。 对。 比如说你在一个暖色的整体房间中，你有一个写字台，写字台台灯，你需要一个颜色非常正的颜色。你比如看书，你可以选一个就是6500K 这种正白色的光源，对吧？但是它那个光的影响范围就仅在你的写字台 对， 上。 我难以想象我要推荐小米的这个台灯，因为我一直是个米黑，但是小米的这个台灯真的非常好。 本节目没有收任何赞助啊。 就注意不是那个，就是小米飞利浦合作的那个触摸那个灯，就是比较便宜那个台灯。这个台灯简直了，就是色温任意调，然后照度也任意的调。 它的优点反而是它不是智能的， 它是智能，它可以， 对，它不依赖于智能， 对，然后但它也可以就是连那个 app 嘛，在手机上打开关闭什么之类的。 它作为一个传统台灯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台灯。 嗯，然后我再接着我刚说完，我所谓的那个光源的多维，就是说你除了一个吸顶灯之外，其实现在不光是我们家的，我看很多那种装修的那个公众号，大家都很少有人在用吸顶灯了，一般都是什么轨道射灯，或者是如果是土豪家做那个全屋吊顶，然后就吊顶上一个一个的筒灯， 嗯， 那样，然后如果层高够的话，会加一个主灯，但是不是吸顶灯，就是比较有装饰性、比较设计感的一个主灯。 筒灯我的体验不太好，哎，像我爹妈家他们就是土灯为主， 嗯、 对吧？筒灯为主， 嗯， 我觉得垂直往下照的灯。 就那种牛眼灯你知道吗，它其实也是就是方向可以任意打的，但它只不过是、 嗯、对对 对, 对，它其实和我们这个一样，它只不过是更那个什么一点，更它是全部隐藏在吊顶， 对, 对，那个反正也是更贵，就是、 嗯、 然后还有除了台灯和灯带，灯带是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嗯 橱柜的下面啊，那个窗台的下面啊，电视机的后面啊，用一个灯带，还有一些小的点状的射灯，比如说你的一些画框、植物，有一些专门的小射灯去打它，就是整体出来的效果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嗯，这个光源我倒不太在意，是不是可见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人就是很执念于就是光源一定不能看到嘛， 嗯， 就那样比较高级。也确实是的，但是我觉得只要说你的光源不刺眼，然后多点的照明结合在一起，对，就会好很多。好，这是关于照明。 嗯，对，你下一点想到吗？ 下一点，因为太多了，我不知道，因为我希望保持我的每一点在同一个 不一定你 高度上， 你不一定你可以说很具体的一点，说可以说很高度的一点。 下面这一点呢，其实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的第三点就是我听说我要装修之后，很多前辈跟我说的，就是不要太认真， 嗯， 然后就是要拥抱现实吧，大概就是他是这样，就是除非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和钱去磨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就几乎可以说这个事情做出来你肯定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意的，所以首先就是这个心态要调整好，完了就是你要意识到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设计师，除非你钱给到位了，他就是一个行活设计师，然后工人们呢也都是心态是说赶紧给你做完回家了事，如果说比如说我家是顶楼还没有电梯，他爬上楼就是什么事情都要给你多收点钱之类的，就这种心理准备要做好，你会好很多，就是其实你看我就说这是回到我第一点嘛，就是不要太相信别人都是专业的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尽量去使用成熟的技术和材料，如何能够就可能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追求一些自己的设计和效果的话，那最好是能够以现有的技术和材料来 做搭配， 对，一个比较坑爹的就是我们这次不是做水泥自流平嘛， 我们地面想做成水泥自流平的地面，水泥自流平的效果就是像那种停车场里那种。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有哪怕稍微关注一下装修的人，我一说水泥自流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且知道这个东西很麻烦。但是呢一般的人写文章来告诉你劝你不要做水泥自流平的时候呢，他基本上给你的那个点都是首先它难以养护。就是它其实几乎是和实木地板一样，你要老是去擦它和打蜡的，它才能看起来就是美美的。然后就是水泥自流平是几乎100%的会有开裂，就是可能是小缝，可能是大缝，但其实我觉得水泥那个小缝非常的美，我无所谓。然后就是如果你的封闭层做不好的话，它可能会起灰，这类似几个问题吧。但是这些人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他都没有跟你讲，就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工人会做这个事情， 就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找到这个设计公司，我说我想做这个的时候，他们就是可以，没问题，会做，做过，那个成熟，这个技术很成熟，没什么难的，他们报价比另外一家低，我记得我当时我们俩很明确跟他说，你确定你这个价钱没问题吗？我就想让你给我做好，你报价高一点没问题。他们那边说没问题啊，最后就做成狗嘛。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去找另外那家，他那个比较贵那个价钱是可以做到接近我们想要的效果 对，但你现在这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就 对，没有 没有平行宇宙。 对。 对，就是这样。那好在最后卫生间刷水泥漆还挺漂亮的。 其实刷的不好， 他刷的不好，他刷的不好。 啊， 但是， 这个就是我们家很多工艺，我就觉得自己上会比专业的工人来做要好。 是的。 刷漆那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没有难度。我之前自己租房子，我都是给自己刷漆的。 是的，我也是，我刷过三个房子， 你一个小小 对。 的房间，把这个房间四面墙加一个顶刷匀了，真的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你静下心来刷， 对，一定要有耐心。 对，仔细刷，认真刷。但是我们家那个卫生间刷了水泥漆，但是。刷那个每一笔触跟油画一样。 就那个笔触，就那个不是漆的问题，是刷的那个师傅。水泥漆如果那个听众里面大家有人想要做的话呢，首先他那个笔触肯定会有。它出来之后不是那种效果，但是你记得一定要让师傅，横向弧形的去刷，刷出来会比较美。别刷一块儿，比如说这边下半墙刷完了，然后刷那边，然后等刷回来的时候，这边下半墙已经干了，然后它这个上下半墙中间的印子会非常的明显，一定不要这样搞，你要纵向一排一排的横着刷。好，这是非常细节的事情了。Anyways，我 可以讲，也许有人就会因此受益。 好的，因为我这种事情现在脑中存了太多了，已经。出来的效果，你如果不是那种就是强求墙面一定要，就是平整无瑕那种人的话，就是你喜欢那个效果，你会觉得非常的漂亮。反正我现在是我们家那个，即使它刷成那狗样子，我也还挺喜欢。 我也挺喜欢。但我就是在比较不满意的是在于它一些边角缝的细节做的不够好。 对，所以这个自流平我们家做悲剧了嘛，那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个叫朱范儿的公众号，有一篇文章，就是详细的告诉你这个水泥自流平的施工工艺啊。基本上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了。我是知道的，而且呢，这个施工要点我也一条一条的跟那个装修公司强调过。比如说地坪一定要干燥，做之前一定要彻底清洁，要就是拿扫帚扫是不行的，要拿吸尘器清洁和擦地的那种清洁才可以开始做自流平。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客户，我已经非常非常的细致细心了，我已经把能想到的事情都替他们想到了，但最后他们还是没有做好。就 这个属于我们找装修公司的问题，就是我们明确提出了工艺的流程，都告诉他们怎么做了，但他们不做。我也问过具体的施工师傅，他也说，工长没有跟他交代过什么细节，他也没有做过，他是第一次做这个东西。 所以就。最后就变成了还是铺回了木地板。 对，所以我们最终选择是木地板。木地板因为施工比较简单嘛。工艺比较成熟，还是那样，你越成熟、越大众的东西，你的那个时间和金钱成本就会越低。 对，半天时间就搞好了。金钱成本这件事情，其实水泥自由平它如果好好给我做的话，是比木地板便宜 我觉得他就比木兰便宜的话，他会做不到那么好，还是贵就是好。你要做到很好效果，可能花费就那么多。我们家虽然面临这么就是这种地面颜色彻底改变，但最后。颜色还算和谐，就不幸中的万幸吧。 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颜色嘛， 我觉得我们家还是有这种色系的，就是， 行吧，那我接下来就干脆说我的下一点好了，就是关于风格这件事情。 对，风格我是想聊到我们那个外延讨论环 哦， 节 是吧？外延环节吗？ 来讨论的。 但是， 没事，我们现在说吧，现在聊呗。 就是我家那个，可能大家看到照片会想说，切，因为就是现在就是最大众的年轻人家的脸。很多就是，当然可能是我看公众号看的多啊，基本上就是 网 是， 红疯了。 你也不能说网红，因为我没有那些很恶心的小东西，就是墙刷白，然后地面就是铺橡木色原色的木地板，然后家具基本上也都是原木色的和白色的和不锈钢，然 说 后 起来不锈钢的话，我也有点遗憾，就是我们家不锈钢元素用的不够多。 慢慢来，慢慢来，不要着急。 我是非常喜欢不锈钢的，这个颜色出现在家装里面的。 对，我也是，没事，慢慢来嘛。 不是啊，比如说我们那个钉在墙上那个条，我当时就想选不锈钢的，对吧？被你 但是， 禁止了。 不是被我禁止，因为这个细节就不讨论了。所以大家就是，然后再加上充足的照明，大家基本上脑中已经可以想象出我家是个什么样子。 就 其实， 网红画面。 对，而且窗帘呢也都用的不是那种布的窗帘，而是那种升降蜂巢帘，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一种新的网红产品。 anyways 就非常的简洁，嗯，就是如果说家里不放东西的话，你就觉得是个雪洞， 嗯 嗯，会有一种人家来看了之后就觉得，哎，你这个装修钱都花到哪儿了的那种感觉，就是，哎，你们这个真的是要花那么多钱吗的那种东西。嗯嗯，这个是这样，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愿意去贴标签的人的话，你可能上来就会把我这个家的标签贴个性冷淡了。 我们这个不算性冷淡。 哎呀，我自己不觉得，但是如果说我把刚刚我说这些元素跟大家爆出来的话，他可能就会认为你这是个比如说日式风北欧风什么之类的风风风嘛。 嗯 嗯，这是我一开始在去跟不同的装修公司的设计师去沟通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风格这件事情，他们上来基本上前五个问题一定会问到你，他上来他先问你家在哪儿多大是吧， 嗯，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想装什么风格。 嗯 嗯，我是很讨厌去所谓用风格这件事情来框定自己的这个，但是我就发现这设计师特别好玩，就是你如果不给他一个风格的话他就死机了。 对，他是一种就是像苹果客服或淘宝客服那样， 嗯， 就是你需要踩到他特定那个 点 点上他才会回答你下面的话。 对，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风格。嗯，当我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呢，其实我感觉到对方的理解是其实我对风格不了解， 嗯， 但事实上就是因为我知道你那些风格哪个我都不想要，我就想要自己的样子，我就开始给他描述，我说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嗯就会被总结成我，所以我们家如果按照我的描述会 北欧风吧，我觉得 会被设计师总结为北欧加日式加工业的混搭风。 OK 是这样。 嗯， 但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他们那种所谓各种风嘛，只是一种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他是卖设计只是卖 package。 嗯， 所以你给他一个明确的风，就是说你要哪个 package。 对，而且他就会方便他在脑中构建这个形象， 都不需要他构建，他电脑里随便都来一幅图就是这个样子， 就 这他没有什么好构建的， 嗯， 你只要说出查拉风这三个字那行，那你家就是这个样子了。 对，这基本上就是，所以这是一种反正是一种非常非常反制的做法，尤其是作为设计师他们的思维是这个方向来运转的，我就非常非常的失望。我觉得这是 一种市场的导向的结果。 嗯 嗯，因为大部分装修的人他们就是像我刚说的，他们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他们就看到是叉叉风叉叉风叉叉风， 嗯， 觉得这个比较喜欢，那个比较好看，然后就会跟设计师说我要想要装成这个样子的，那这个样子如果把它用比相对专业术语来总结的话，那就是叉叉风，对吧？ 对，就是总结成某风， 嗯，比如美式风，还有什么什么古典，什么 法式田园、地中海， 对对对对， 什么乱七八糟的， 日式、北欧这种种之类的。 嗯， 所以说，嗯，因为是所有装修的客，大多数装修的客户脑中，他就是想要这样 package。 嗯， 他比如说在别人家、朋友家看到的样子，哦，这就是。他别人会告诉他我们家装的是比如说北欧风，那觉得， 嗯，这两年最流行是简欧， 简欧哈，那我们 就， 嗯， 就你可能去朋友家做客看了，哎，你家装挺好的，什么风格，简欧风，那行，那我装修的时候我跟设计师说我们朋友装简欧风我挺喜欢的啊，所以说懂了， 嗯， 来一套，对吧？ 对， 就是所谓这些风，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点在于它是一些特定的元素的堆砌。 对， 你比如说简欧风你可能就会有什么呢，要有那个你说的那个柜门倒是要有那个刻花的，对吧？ 嗯， 然后 软包电视背景墙 啊，对，要 石膏线， 对，有软包，有石膏线，然后，那个， 欧式沙发， 哎，对对对， 欧式公主风床头， 对，那其他对应的也是，比如日式你就是 木头， 对，要原木色要多， 啊，榻榻米， 嗯，对，然后要 弄得跟葬礼现场一样的灯， 不要推门就一定要用那个纸纸推门， 嗯， 就之类的。我觉得比较在更流行的一种叫新中式。 哦， 哎，这新中式就激起了我很多很多的激起我很多很多的想法。我爹妈家里装的就是新中式 啊。这样吗？ 嗯，对， 好的， 应该就是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去的装修公司，我跟设计师聊的， 嗯， 我就大概设计师也是跟我想法很铺嘛，但是我就跟他说你先不要管任何风，我现在说说我们家想要需要什么一些东西。 他会把我听完之后，他会把总结说：“哦，我知道了，那就拿个图纸给你看，是这个样子吧？”就是他们标志的新中式。 嗯， 我爹妈是非常吃这一套的。 嗯， 他们觉得质量是挺，就其实挺好的。 嗯， 我觉得新中式可能目标群体也就是中年人， 嗯， 中老年人这种， 嗯。 就会有那么些元素，比如说你的家具要那个深木色的家具， 红木， 不是每个人都用得起红木家具的，反正是家具颜色比较深。然后你会在一些，比如说本来是那种欧式石膏吊顶的地方贴一些木色的这种线条，这就为就变成了从简欧一瞬间摇身一变就是新中式了。然后你比如说一些做一些隔断，你本来是说比如说那种用那种欧式的柱子做一个摆在阁楼那儿，然后新中式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花鸟屏风。基本上，我觉得就可以说，所有这些风格都是在一套模板下换皮肤。 对，就是软装的区别，其实， 但当然说，你说装修视觉风格，也就是软装区别嘛。如果单说视觉风格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插风，其实他考虑的并不应该只是视觉区别，比如说在我印象中，如果你想要装一个欧式的家庭，那你厨房就一定要做到那种有中岛要够大，对吧？然后要有那种欧洲人家那种开放式的一圈的橱柜，要跟客厅要连起来，总之类的吧。然后你欧式家里就不能有那个一排沙发对着电视，这种这是明显的所谓 中国 的。 到不能在中国 对，这 的。 是非常中格的设定，对吧？那这是后话，但是我就说，这个新中式这个风格究竟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啊？ 对啊，就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曾经以为我一度这么想，我觉得所谓新中式，包括我们现在所有这些审美，这些所谓的中式审美，从最开始的，比如说2002年 APEC 领导人开会穿唐装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起点。它就导致了后面这一系列这种所谓的中国的这种复古审美风潮。但是，我之前以为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外国人的角度上来看中国人，来找中国的元素，来挖出这些视觉元素的点，拼凑起来。但是，你今天一看，其实不是。如果你单从外国人来找的话，它是另外一种风格。怎么说呢？你在美国或者欧洲进中餐厅，里面找到所有就是那种外国人以为中国什么样子 对， 的视觉风格。但是你说这些完全没有道理嘛？它其实有一定道理，它其实这些东西中国确实有，但它并不能代表现在主流的中国就家居或者是这种室内装饰审美风潮。但你就是如果站在中国国内来看，你在国内要找一个，你要总结出一种风格，是说这个样子的室内设计就是一个中国式室内设计，似乎也总结不出来，但实际上是存在的。 存在的。 对，就是因为之前一天我们俩在吃饭嘛，在一个家附近的小餐厅吃饭，我就看了那个装修风格。我就觉得他这种风格就是所有元素瞎胡乱堆砌，需要什么就 然 往 后 上 质感 弄 都 什么， 很差，每一种质感 这样 都很 弄。 差。 但是这种风格就真的是一种所谓的中式风格，这种就你在中国给非常普遍的看到的，就每个小饭店都会有的这种风格，包括家居也是，这种风格完全是从家居衍生过来 我就不 的。 想说什么那 但 个。 你但你这种但你这种风格能够把它总结提炼出为一种所谓新中式，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比我们现在设计师口中的新中式 地道的， 更加接地气、更加落地的一种新中式。 我就不想说什么5000年文脉一段这种烂话，因为中国就是古代的那个家居的布局和风格是非常明确的，它甚至是制式的，就是你的这个不管是房屋的布局，还是就是屋内的这个布局。 哦，那我觉得这样一说的话，其实那就没有断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一套家居的制式的布局，都是从上一个或者说不说上一代人嘛，就是上一个审美阶段变化过来的。 都是跟上一个审美阶段有承接的。像你家里这种要大客厅， 嗯， 要那种沙发要摆成正的，然后两边有 对称、嗯、 对称，然后面对一个正电视的这种讲究， 嗯， 我觉得完全是从以前那种堂屋的布置来的。 嗯 嗯，如果各位老家还有堂屋的话，你就可以回去看一下，堂屋就是一个大门， 嗯， 正对着是一个那个四方桌子， 对， 桌子四周摆四个条凳，然后背景是你家祖宗牌位， 嗯。 或者是一些什么年画摆一些东西， 嗯， 然后两边是放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完全、 嗯、 整个格局完全是对称的， 嗯， 我看到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家里讲究的这种大客厅，以及这种方正对称的客厅的装饰风格，完全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 嗯， 电视为什么电视墙，就是对应的堂屋正对面的那个墙， 嗯、 就挂牌匾摆祖宗牌位那个墙， 嗯，就一定要有， 对，就一定要有，就每个家里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家里的视觉的核心所在。 嗯嗯， 所以说你说这个事情文脉有代吗？其实没有，就是完全是跟上一个审美时期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嗯。 但你说更早，比如说两三千年前， 那是没有 的。对，宋朝、唐朝人他们家什么样子，就很难去考究，对吧？ 嗯， 你考究不了普通人家，而且你也无法把现在 只能考个大概， 你也无法把现在的家居的风格完全指向那个时候。 对， 这放之人全世界任何一个种族任何一个文化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嗯，我们现在就是明朝往后的那个民居嘛，因为而且各个地区的那个民居都特别的有特点，就是虽然说总的来说啊，是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对称屏风进去堂屋，然后厢房乱七八糟，但是事实上每个地区都非常非常的有特点。那你现在去看大家家里的装修，就全中国都是一模一样。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代就是我们的生产力没有发达那么时代，我们无法驾驭自然条件。 对。 很多， 所以要因地制宜。 对，很多都是因地制宜的。南方就要有斜屋顶，要防雨水，对吧？ 嗯、 就那个瓦，就屋顶要一定高，瓦要密，这种类似的。 嗯、 然后西北就可以 挖个洞就行了， 就平顶，对吧、 嗯？ 平顶也无所谓，甚至不用顶都可以， 嗯、 对吧？就反正就是因地制宜嘛。但现在我们大家就是生产力水平提高之后，自然因素不再成为重要的决定条件， 嗯、 反而这个审美就纯来自于个人对美的追求。 嗯，或者说其实有没有追求都是另一回事，就是你看到什么。因为当你去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不管是装修还是比如写文章画画任何东西、 嗯、 你总是要去模仿的。 嗯 嗯，或者如果你不是艺术家的话，你不管你创作什么，你总是要去模仿别人的，是你看到什么或者你经过自己的加工创造，但它是有基础的嘛。 嗯、 我们从小长到大想到家里能装修成什么样子的时候，就等轮到自己来装修的时候，你还是会基于自己的经验。 嗯 嗯，就是如果说你好吧，能多上上网看看人家的那个好一点的案例还好点，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那装出来的可不就跟邻居家一样吗？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没有看过的话，甚至可以说你也没有那么多屁事，你就觉得这样挺好 的，就挺好的。 对， 嗯，这个就那个上一期的不时尚那个猜猜不就说嘛，猜猜说了一个特别消费主义的话， 嗯， 他说还是要多消费，因为他自己是个设计师，然后他就说我就是得多花钱买好的东西，用好的东西， 嗯， 我才能就是见过好的东西，你才能做出好的东西。他其实是这样的， 嗯 嗯，真的是就是对，就是一个人生经验的一个来源。所以风格我还想多说一点，就是大家在想到说我要一个什么风格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天真自信还是怎么样，但是事实上一般人啊，路人素人像我们这种人是没有所谓的风格的，或者我们俩的审美的水平远远达不到说能成熟的驾驭一个风格的程度。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俩这种素人水平是驾驭就我远远达不到驾驭远远达不到选择风格程度，没得选，就是你的审美就这样，你把你的最高水平拿出来就 是 这样。 哦，那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没有多种风格可以选，比如说我是一个设计师，我可以随手就设计出一套 比如说非常现代式的这种建筑，对吧？然后我因为我能力够，然后你要我设计一个非常就欧洲古典主义建筑，我也可以信手拈来。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驾驭风格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首先你说这种人才几乎不存在。 嗯。 然后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假使我们家现在说要弄个法式风格，我们俩打定主意今天要装一个法式的家，那如果说你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法式，然后对这个东西又其实你能力有限的话，你最后只会说就是陷入一个风格元素的堆砌，而且是想象的元素的堆砌。大部分大家想装法式人都没去过法国，或者就是旅了个游，你根本不知道你法国人家家长啥样，对吧？所以你就开始想象法国法式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开始。 这我觉得不是想象，这是你从你的生活经验的获取，你会就是从各种各样的渠道，你是直接没去过，没看过法国人家怎么样，但你会从各种各样的渠道。 对，但你最后还是会变成一些元素堆砌，你知道我意思 对， 吧？ 那当然。 欧式装饰什么，就还是我们刚说那个什么什么石膏线啊、软包啊，这 你 那 会 的。 觉得你这个元素够不够法国？它够法国，那就上。 对，然后就会堆成这样一个东西，但最后出来的东西就很丑嘛，肯定是丑的。而且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点，就是一般来说，像这种无脑的，比如说选择我要搞法式风的人，他最后就把这个房子会用得很恶心，因为你一旦要保持一个所谓的风格，你就必须这个房子里面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在这个框架内的。 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房子的这个设计风格，不说就不单说视觉，整个空间以及这种种元素，它都是跟这家人的生活习惯相 对， 配 但 套 是 的。 所以你要听我说嘛，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搞这些风格是一个很扯淡的事情，因为你最后用一用，你就发现你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个法式的人，你装修成这样，你最后就不会把它用成一个，你还是会把它就住成一个中式的家，就是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坑爹，你知道吗？就是你弄着一个法式的一个沙发，但你桌上摆的那个什么电水壶啊。什么暖脚宝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花花绿绿的家用用品，就是堆在一起，就是最后就会变成悲剧上的悲剧。就本来你的法式已经很恶心了，你还要住成这样。 但这个我觉得可以反，它是一种新中式，它就是一种， 如果说你把新中式定义成杂烩，就是。 也不是说杂烩，它是一种实用至上，就是不管你的视觉风格是怎么样的。 那你何必一开始要装法式，对吧？我就这个意思。那你如果说，其实我想这种时候你如果找一个即将要装修的人，你跟他聊这件事情，你跟他说一说，他会发现，他如果说他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他会意识到自己其实所做的决定基本上是实用至上的。那你这个时候再问他，你为什么要做法式？我很想知道他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 他总要选择一个是，对吧？如果说一个实用主义之上，就因为你选择一个 package 是最实用的一个解决方案。 案。所以这个逻辑就非常的诡异了。你为什么非得有一个是？ 就我就说你选一个 package，选一个是就是选一个装修的 package，对不对吧？选一个 package 是你装修这个事情，就是最实用至上主义的一种方式。 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宁可选新中式了。真的，就如果在各种式中间选，因为我知道我最后会住成什么样。 但我觉得其实你觉得新中式真的就是那种视觉风格，真的适合现在中国的那种生活，我觉得并不呀。新中式它给我总体感觉是贵气，对，大气。但是你觉得我就现在中国人这种100平米左右的住宅？真的能够驾驭住红木家具吗？真的能够 首先， 驾 我 驭 们 住那 俩 种？ 住着一个30多平米房子的人，就不要去讲这件事情。 不，你装新中式大多是100平米左右嘛，就 对， 中年人这种嘛，但他们肯定是买得起100平米以上房子的。但他们的那种就100平米的这种房子，真的可以驾驭住红木家具，真的可以驾驭住那种， OK，就我觉得设计师好的话可以。 真的很难。 中式的房子首先层高要高，对吧？ 这些都不管，就你整个完全不是考虑到你选择是样的一个 我觉 选 得 择 其 因 实 素。 是，比如说你如果想做法式或者日式的话，你层高一定是矮的。 对啊，但是你选那个客户不会在乎这些。我喜欢新中式，那我就要走新中式。我层高2米，我也要走新中式。 那就没法做了，那是他自己的问题，那说明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就很难。我觉得现在这种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子很难驾驭，就是驾驭这些。新中式这里面这些视觉元素， 像深色的家具、深色地板、深色的这种 木色， 嗯， 我觉得就要空间大才行。你深色的这些元素堆到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就觉得特别特别压抑。 嗯，或者一定要就是天然采光非常好，你才可以用深色。 对，对，你要有、 嗯， 比如说有个院子，那可以， 嗯、 一个朝院子，一个大墙都是通的，那个没问题。 嗯， 或者人家非常大，300平米以上， 嗯、 空间足够广， 你就刷黑墙酷死了。 对，那都可以驾驭住。 对， 就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住宅空间生活方式它驾驭不住这些东西。 嗯， 对，所以我觉得新中式跟法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界所谓这种法式和所谓新中式。 嗯， 你如果真的要提炼出中国人现在家居最实用的风格，就是不论什么任何视觉元素 都敢往里弄， 都以那个实用都以实用至上。就你不管是你说视觉元素，不管是你所谓新中式、法式、日式、北欧无所谓，但是家里的这个生活方式，家里的这些所有的家具的用法，都是一套以完全以实用主义至上的。其实我们家就是一个以实用主义至上的， 对，我家绝对是以实用主义至上的， 只是我们这些视觉风格是照这个实用主义至上来的，对吧？ 嗯， 不是给他设一些特定的某某式样的框框。 嗯，你这个话说的很绕，我觉得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就是懂你的意思，因为，我就不翻译了啊，反正懂就懂就懂，不懂 就 不懂吧。就 你如果心有戚戚焉，那就最好了。听不懂其实也无所谓。 嗯， 进一步讨论下去，我想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这种视觉风格真的能够成为，就是在将来某一天能够成为一个代表中国的设计风格吗？就我们知道某一种设计风格是法国的，这是存在，对吧？你有一些设计风格，就不说，先不说这个我们这个中国这个法式， 嗯，就真法式， 就是、对，真法式。但某一些就家居上某一些设计，或者是用不限于家居，比如平面上、平面设计上， 嗯、 或者说这个园艺上，对吧？ 嗯、 有些各种各样设计风格，你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哇，这个就是法国的样子，或者说有些。这种各种各样设计，你看到就会觉得这是日本的样子， 嗯， 甚至这些工业产品，对吧？ 嗯， 有些东西你看到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日本产品， 德味， 对，德有些工业产品德味，比如说德式明信片是非常德味的一个典型， 德式小猫网站大家一定要去看。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就德语地区旅游的话，可以看一下德味明信片什么味，那个就是真的是德味，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些文明都有自己相应的设计风格了。但中国是没有，中国曾经有， 嗯， 但是现在是没有的， 嗯， 就是如果一个就是古代中国是有的，现代中国是没有，但我们现代中国这个以实用主义至上这个，就设计风格或者是说行为模式也好， 嗯， 能不能演化出那么一套这个， 我觉得 视觉上的东西， 我觉得肯定会，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 chaos 嘛，就是什么都有， 我就这个问题翻译过来就是这个 chaos 会。 导向哪里？ 会导向一个比较不 chaos 的状态，还是说这个 chaos 本身就成为一个 它本身的 风格 是吧？ 对， 我觉得 这个 chaos 是不是稳定状态？ 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会稳定。 我也比较期望它成为一个稳定状态。 你希望成为稳定是吧？ 对，我觉得这是 有点厉害了。 就如果说中国能够做一些文化输出的话， 嗯， 有一套稳定的这种。视觉风格或设计风格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文化输出。 是啦，但是我还是不希望就是我老家客厅那种东西往哪里输出去。不要输出，不要去荼毒其他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 就他不一定，他 chaos 不一定会到现在这个比较 low 逼的 chaos 阶段。 嗯， 他可能会以在一个实用主义的这个大道上一往无前驰骋，演化到一个高阶的，但是。不是像那种我们传现在看到的、 但是我们俩现在又是不能明确的想象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就无法 也不能描述、 就你去想象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因为你找不到现实中的案例来对照它，就是完全一个超越你想象能力或者超越你的生活经验的一个东西。 嗯， 我觉得想这种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对，这可以留作一个 open question， 就是 有一 现代中国究竟能不能产生一个稳定的可以输出的视觉或者设计风格， 嗯，就审美风格吧。对， 嗯， 就比如说我们你刚一边说的时候，我脑中出现比如说上海的胡同，还有什么香港的九龙城寨那些东西， 嗯， 就是纯 chaos。那胡同里面不是胡同，弄堂里面， 嗯， 但是你就是能站在那个口子往里面一看就知道，哦，是上海的小弄堂。 对， 就是或者是什么南方地区的那种夜市大排档， 嗯， 风格非常的明显。 对， 但是现在它就是一个非常野生的一个， 我觉得这倒是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像这种视觉风格你都可以并用到电影里了， 嗯， 对吧。 嗯， 一个比较成功的近期的我觉得是火锅英雄。 嗯， 它里面视觉风格就是完全基于重庆这个地方的。 对，重庆的那个防空洞火锅店， 嗯，对，我觉得就就还挺成功的。 嗯， 你不会觉得它是一种异化的风格，就比如不是像我们想要给外国人看中国什么样子的那种形象，也不是外国人自己来看中国是那种形象， 嗯， 而是他是把， 那个，Ghost in the Shell 里面那个感觉的。 对，他是把一个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提炼出来做一个非常高级的美术风格展现出来了。这是我觉得做对，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吧。 嗯， 很有可能我们今后这个所谓的这个现代中国产生的这美术风格就是在这条路上走的可能走得更远一点。 嗯，希望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我不太能奢望就是说你最后能出一种风格。 嗯嗯， 对吧，这是，而且 但就总得提炼出一种风格，就是因为中国就是整个社会今后的走向肯定是趋同的嘛，就国内中国范围内肯定是趋同的，地域差异肯定会越来越小。 嗯嗯， 对，但所以就相应的这个审美或者视觉风格上肯定也是趋同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中国整个中国范围内或者说这种中国文化圈内还是可以提炼出一种视觉风格。 但你知道就是有几句话是就是特别特别特别 cliché 的话吗？ 嗯， 什么五千年文脉一段，我刚刚这句话我已经说过了。 嗯， 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跟今天这个话题不搭嘎。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全民教育，这是我觉得是可能是 top three cliché 了。嗯，但是整体的审美的一个建立和提升，还有就是如何从这 chaos 中杀出一条血路，真的要靠大家整体的那个教育水平的提升。 嗯， 因为你审美其实是教育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比较重大的问题不在于这个整体水平，而在于这个断裂的问题。就是不是说那种五千年文脉一段那种断裂，而是这个社会分成两边。 嗯， 我们可以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中国设计他们能够做出一些 非常好的 很有中国风味的这么一些设计。 嗯， 就是中国古典风味的这么一些设计。 嗯， 但我觉得这个不会是今后我所谈到的那种中国设计。 哦，我知道意思。嗯， 对，它只是一个短暂的在一个视觉审美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的一个闪现的一个东西。 嗯，它将来可以以一个非常小众的方式， 对，它可以存在，它 长期持续存在， 但它不会成为一个社会主流的审美。 对， 但是现在就是有这批人，他们是受过最好的审美教育的人， 嗯， 他们走的是这条路，但是现在大众，我不确定会跟上这条路， 嗯， 我也不希望会跟上这条路，我觉得那种在表面上的复古是一种很幼稚的做法 啊， 就现在什么国学热、中医热，这都是那一套，就是一种表面上的复古嘛。我觉得跟那种就是中国风的这种设计是一脉相承的。 嗯，中国风的设计，我是觉得，因为我看到过一些确实非常好的，他真的做好了， 对，他肯定是有好， 我就不会这么想了，我就会或者这么说吧，就当他这个设计本身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会忽略他中国风这件事情。 对，这是因为他设计做得好。 对， 我所反对的就是现在这个中国风，这个 要往中国风上靠呗， 什么元素，对， 嗯， 都不仅仅局限于视觉，像我刚刚说的那样，什么国学班，什么国医馆，之类的。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现代社会，应该在我们就是自己这个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审美，而不是去往前追，不是往前看，不是去往古代去找那些元素。 okay. 那些元素就是完全脱离我们生活的元素。 对 吧， 很绝大部分是 绝大部分是脱离我们生活，像现在要复辟汉服那波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审美是可以存在的，但你说要把它推之全民，作为就是像日本和服那样的这样一个存在，这不可能的，就这个东西离我们生活已经太远。 是的， 但我还挺羡慕日本人能就是非常淡定在街上穿和服的。 我比较向往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你穿所谓汉服也不会有人斜眼看你。 对。 但我不希望它成为一个就是所谓将来中国的一个统一的礼服制式。 我觉得礼服制式我没什么问题。比如说将来如果说真的流行大家结婚穿汉服，大家就是真的就中国人结婚都不穿婚纱的，就是开始穿汉服了，真的穿回去，我觉得 OK。因为它是一个特定场合的一个就是典礼性的一个仪式性的东西，这个我不反对。 关键是但就汉服这套审美是一套强行拿来的审美，不是从我们生活中衍生出来的 啊，是，对。 像日本穿和服，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的生活方式是这种传下来的，它就是跟和服相关的这一套审美是在他们社会中是没有断的， 是。 但跟汉服相关的这套审美是已经断了，更何况汉服的审美一直都在变化， 对， 就每个朝代都不一样。 对， 我就不希望我们现在看到这种中国风的视觉审美变成将来一种主流。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就是所谓中国风的东西，有一段时间，而且我穿过不少类似的衣服， 我现在身上穿的就是。 但我后来我发现我气质不合适，我太跳脱了整个人。 哎，这也是一个点，就是你如果一个设计需要针对，比如说汉服这个东西，你只能针对，你要特定的气质的话，那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不是一个值得成功推广的东西，不是一个值得推广的东西。 我觉得这么说吧，比如说， 就是你人的生活要去适应这个物件就不对，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设计， 对， 正确设计是物件来适应人的生 是 活。 你说的对，首先我想我们俩在说汉服的时候，其实说的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中式古典服装，对吧？ 对， 不是指汉朝服 甚至 饰。 都不局限于服装这个事情，就是一套视觉审美。 所以并没有任何就是什么特指某个朝代某些什么，你知道就是，我们就不说古代吧，就再近一点，什么那个清末明初的时候。其实社会上这么多人，大家穿的衣服都是不一样的。那个家庭妇女啊，做苦力的人和所谓的贵族穿的衣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如果我们今天以一个今天的人的角度回去看的话，它都可以笼统的被归为古代人的衣服，或者以前的衣服，或中式的衣服、传统的衣服。但事实上它是千差万别的，这个就很可怕。就是你这种 generalization 非常的可怕。就是。 清末明初，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时期。 但其实以前也是，你比如说你汉服那种什么曲裾和直裾那种那么大袖子，你能想象下地干活的人穿那个吗？不可能。 但是它那个只是一些元素，但是它有一个整体的风格。比如说最基本定义，交领右衽，这不管你是干什么活的，你都是交领右衽，对吧？你跟这个可以成为一个核心的元素。但我想说的是，清末明初那个风格，那个时候，社会非常丰富多彩，就在于什么风格都能容下。 但是我们今天 就 就 是你 是， 穿着满清的马褂或穿着西式的那个西装在街上走，都没有人多斜看你一眼。 是吧？所以我们将来就是，像我如果去穿一些就是，只能说有中式元素的衣服，或者说用这些东西的话，我就是就点缀着搭配着用，我无法做到就是整一套。 对呀、啊。 出门我难受死了。 对啊，就是你要去适应那个物件了，你要挺着那个身板，保持那个仪容， 对，就是 才 非常 配得 的 上你这身衣服就不对。 对。 像日本和服那样，就是你小姑娘什么样都可以穿一身和服穿这个。 但他们其实就是真的，就是日常生活穿和服的那些人啊。当然，据王老师跟我说，都是有钱人，就是非常有钱的人才能日常穿和服。 这是统一的，就是他们有钱人他会有那种气质 还 散发 是 出来， 他确实是还他就是一直穿那个东西的话，他就会 对。 因为和服就是把你捆得很紧嘛，就是 我 还 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和服就是适应他们那个上流阶级的一套生活模式，就是女子就应该就是 那个样， 在那个 统统里被顾着， 拘束之中表现自己最优雅的一面。像比如说，你说如果将来中国人结婚全穿那种汉服来结婚的话，你就还是像我说的新中式装修风格那样，你家里驾驭不住那个风格，我们现在那个仪式驾驭不住那个衣服。 我们现在仪式驾驭得住啥呀？那婚 婚纱也都很夸张好吗？但我觉得婚纱可能还好点，就是 对， 嗯，就你因为结婚那个整个仪式的现场，你不仅自己要穿嘛，还有在座的亲朋好友、什么家长什么之类的。你比如说韩国人结婚，他们穿传统的韩服的时候， 对， 宾客是可以穿西装、西式的礼服的，但是就是比如说双方父母啊之类的， 嗯， 我看大家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今天是韩服的场合，就所有人都穿韩服，而且他们就非常自然， 对， 他们穿那个衣服一点都不觉得难受。你可以想象我爸妈穿就是汉服，而觉得哇、 嗯， 对，就不行，嗯， 这是我们离那个社会面貌已经太远了， 对， 嗯，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家， 嗯。 就这样呗，就我们聊到尽兴就差不多，我们聊了快一半小时了。 好的， 嗯， 对，然后还要借这个地方打一个广告，就是，不会聊这个播客最近复活了，大家可以去在苹果商店里面搜不会聊，第一期讲的是我和我的一个好朋友聊的是关于育儿相关的话题，就这样，嗯， 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见， 拜拜。